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8月1日至2日，河北省长许晴到保定就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行调研。座谈会上，许晴对保定市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度开展白洋淀上游环境综合整治和河道治理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生态环境是基础也是关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以赴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保定市要继续就环绕雄安新区及白洋淀流域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河道疏浚及垃圾清理、涉水企业监管整治等10个专项行动，持续发力务求实效，努力为转型升级提供环境支撑，为雄安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近日，交通部等10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对用户注册使用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示计费方式和标准，建立投诉处理机制，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禁止向未满12岁的儿童提供服务。指导意见肯定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俗称共享单车发展对方便群众短距离出行、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积极作用，提出要按照服务为本、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属地管理、多方共治的基本原则，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发展，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可我会像那秀才一样。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 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